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3集，冉姐召你。 这件事，冉冉是肯定不想让你知道。她后来讲了那个匪窝之后，就毁了所有证据。你不要跟她提。 风楼城的脸上恢复了原样。 宁海镇研究基地的爆炸不简单，有一个大势力，我没找到。 说完，他掐了烟，直接朝另一边走去。他今天能跟程俊说这么多，只是希望他会在某方面理解一下秦冉。不过，眼下看来也不需要。风楼城叹息一声：“你怎么在这边？”秦冉走来的路上都在思考徐校长说的问题，看到程俊站在风口，他不由挑了挑眉。程俊垂下眸子，没有让秦冉看清自己的表情。兜里的手机在响，他也没有看，只是等秦冉走近，直接伸手抱住了他的腰，把下巴搁在他的头上，不答，反问道：“ 嗯，你这么快就出来了？” 你有问题啊，程公子。秦冉靠在他怀里，伸手戳了戳他的胸口，眉头微拧。他一向敏锐，能够感觉到程俊现在情绪不对。秦冉直接另一只手把他兜里的手机摸出来，看了眼。是你爸？ 不接。 程俊低声开口，声音里有些不太明显的沙哑。他这个反应有问题。秦冉看了一眼手机，程俊说不接，他就没有管，只是顿了下。你跟你爸没事吧？ 我12岁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我亲爸。 程俊顿了顿，顺着他的话开口道：“啊？”秦冉倒是愣住了，他抬头看着程俊。确实没想到程老爷子对他那么纵容，竟然不是亲生的。这件事程家人知道吗？这个角度能够看到程俊那双眼睛似乎有些发红。秦冉想起程温如说的，他为了程老爷子的一个陶马古物还去学了文物修复，难怪他一直不愿意接管程家。秦冉也没有怎么查过程家的事情，当初在云城只知道程俊一直有出入亚洲交通总部。没事。秦冉伸手回报他，微微抬头笑道：“别伤心，以后冉姐罩你。”程俊一愣，他低头看着秦冉，这个角度能够看到他清晰的睫毛，他整个人被他的阴影笼住，一向挺傲的声音此时却是温柔的，眉眼精细好看到让人心颤。程俊之前几乎被揉碎的心，此时酸涩却又掺杂着无可奈何的心疼。他说程老爷子的事不过是不想让他察觉到他的异样，谁知道他还来不及心疼他，秦冉却反过来安慰他。他低头安静地看了他半晌，然后伸手捧住了他的脸，微微低头在他唇上轻轻落下，额头抵在秦冉的脑门上，低笑着开口：“ 好，以后你罩我。” 两人从徐家离开回亭兰。回到亭兰，秦冉从玄关换了一双拖鞋，一边看微信一边对程木道：“先去看看我的箱子。”那个箱子里有他外婆留给他的一个盒子。他看着微信上宋绿婷的消息：“ 明月有联系你吗？” 秦冉顿了一下，回了一句：“没。”宋绿婷那边就没有消息了。程木放下手边的游戏机，拿了钥匙下楼。 秦小姐，你这次要拿什么？ 他对那颗顾惜池送的大粉钻耿耿于怀。找点我外婆的东西。秦冉看了一眼手机，伸手勾了勾程俊的手指， 想着宋丽婷的消息，微微拧眉，若有所思地开口。三人顺着富贵树走到楼下，程木打开他玩具房的门，又打开一道暗门跟保险箱，把秦染的箱子小心翼翼地拿出来。他伸手拍拍上面不存在的灰。 秦小姐，都在这儿了。 秦染嗯了一声，他半蹲在箱子边，随手把拉链拉开，里面一堆东西。秦染扫了扫，一眼就看到陈淑兰的盒子在妍希那个格莱美奖杯下面。他随手把一叠还没有拆开的包装书放到地上，又把上面的格莱美奖杯放到一边，这才拿起了那个有些旧的蓝色破盒子。程木蹲在秦染对面，秦染箱子中的东西他已经看过不止一遍了，此时再看一遍也差不多。这些他估计着都是有些来历的东西，那格莱美奖杯他还特地摆渡了一下。秦染手上的破盒子他倒是不感兴趣，反正他也研究不来。目光放到秦染手边随意放下的一册书上。 秦小姐，你手边的是什么？ 这册书程木上次看到过，感觉有点像漫画。秦染低头看了一眼，不太在意道： 哦，漫画，你要看吗？ 程木点头，秦染就随手递给他，程木连忙接过来。 哦，这还是包装好的？ 你尽管撕。秦染淡淡开口，然后低头研究了一下这个木盒子。陈淑兰没有给他钥匙，这盒子的锁也有些锈迹了。程俊一直靠在几步远的门框上，双手环胸，垂眸看着秦染。见他看着盒子，站直身体，本来想要上前帮秦染一下的。门外，程金回来，他看了一眼程俊，沉声开口： 俊爷。 神色严肃，像是有事儿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一眼半蹲在原地研究木盒的秦染，给程金递了一个目光。一分钟后，两人停在程金的书房，门半开着。程俊看着秦染那边的方向，漫不经心地说： 说，俊爷。 程金顿了顿，道： 您父亲要见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